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 我谂啲靓仔咧冇钱买 K 咧，就唔知道今晚点样过。 冇钱买 K 咪戒咯，最简单啫嘛。 啊，即系都话唔戒得噶，啲 friend 一个个玩，你咪冇咗朋友咯，系咪先？ 咪朋友都唔要咯，唔简单噶嘛。 正常嘅朋友咧系唔好玩嘅，即系好似我啲咁少少损友咧，我就最多朋友啊。你見到啦，我啲朋友多到嚇， 係嘛？ 零零扮男噶嘛，大佬，男男女女都係喎。 唔係喎，你啲朋友冇乜趣味性嘅啫，因為嚇。 你 朋友你朋友有冇我咁有趣味性？ 我啲朋友冇你咁叻就真係啊，天文地理你真係知，次次金融財經你真係乜嘢你都識嘅，你真係 扮識啫，你話我識。 講真，你扮得到， 扮識嘅。 我真唔係讚你啊，你呢樣嘢你好萬能嘅話，覺得唔知佢。 唔係呢個即係你純粹誇張嘅。嗱，我哋今晚講一樣嘢咧，就即係睇我萬唔萬能啊。 好啊。 咁啊，呢樣嘢就講真人 show。 真人 show 嗱，真人 show 點解我有一個咁嘅靈感要可以做一個即係話題咧？因為好多年前咧，我就睇過一套戲，我唔記得咗個名字，大家叫做咩《古靈精怪東南亞》。 嗯， 咁咧就我諗你都可能知道啦，聽過 有 啦。我唔敢肯定係咪嗰套戲，但係即係總之係嗰類型 嗰類型嘅嘢啦。 咁咧當其時我就唔知有呢個真人 show 呢樣嘢，都年紀好細啦。咁啊，大家入邊有一個即係鏡頭咧，就講到呢個泰國嘅表演啊。 嗯。 咁啊，呢其實即係以下呢話題咧，就即係如果女性嘅聽眾可能覺得被冒犯，所以我即係如果你係好容易被冒犯啦，無論你女性 啊，即刻熄機， 係你就應該熄機嚇。咁我哋就即係可以講得比較即係深入啲啦嚇。 何西蘭我都講咗啦， 我哋即係所以就唔歡迎有人入嚟即係聽我哋嘅節目。 任何雌性動物， 我再講一次就係，如果你好容易被冒犯，或者你即係你唔係太接受呢啲咧就。聽到呢個位置啦，聽到呢個位置，即刻停啦。 係啦， 咁我當時我見到嗰個鏡頭點樣咧，就係一個女性咧，就表演咧就吸煙啊，用下體吸煙，用下體吸煙，咁啊唔係一支喎，係好多支喎，即係塞到滿曬嘅。咁咧就即係有個男人就同佢點煙啦，咁點知燒著咗啲毛啊，咁跟住同佢拍熄咗，咁咧就即係佢繼續喺度吸啦，即係若無其事咁樣啊。咁嗱呢套戲咧喺香港就上咗嘅，當然佢以三級呢、這個即係category 上啦，但呢套戏咧，呢个镜头咧喺法国系被剪嘅。 点解咧？ 因为系呢个侮辱女性。 一件真人真事嚟嘅， 佢系真人真事。呢个 in fact 系我谂到可能到依家都有呢类表现。 系咯， 喺泰国吓。咁咧就即系我知道咗之后咧，咁我就即系会比较留意啲消息啦。咁即系当其时咧，就冇几耐之后咧，我喺间美资银行工作啦。咁喺美資銀行當年咧就好風光嘅，咁啊即係某一段時間咧就即係有獎勵啲同事咧就走去呢個 旅行 嘅。 哦， 咁我就冇呢個即係福分啦，佢冇獎勵到我啦。咁但我有一個同事咧同一齊去，咁個男仔嚟嘅。咁咧就去嘅時候咧就有好多即係女同事一齊去啦咁樣。咁當其時佢哋去做一樣咩嘢咧？我有幾個奇怪喎。原來我哋真係走去睇真人 show 喎，好多人都係咁樣咯，睇人妖 show 啊，真係真人 show 啦。 咁佢翻嚟話我聽啊，佢話啲女同事睇到嘔啊， 吞金魚驚唔驚咁樣啊？ 佢 吐金魚， 嗱，因為呢個係好多年前嘅事嚟嘅，我諗而家啲女性就冇咁 保守， 唔係保守啦，即係冇咁容易，即係感覺係即係受驚啦。咁所以咧就即係當其時咧，我聽到就話哇乜點解會搞到啲女同事嘔咧，又點樣咧？咁原來好簡，即係嗰幾類嘢嘅。即係開汽水蓋啦，放飛鏢啦， 放飛鏢 啊，吞金魚都有嘅， 吐金魚啊， 吐金魚啦，有冇試過玩蛇啊？ 蛇都大陸可能有嘅， 好啊， 我可以講啲俾你聽緊。 嗱咁啊點仲有點咧？ 擺刀片， 戒刀片係啦，嗱戒刀片呢個就即係好， 哇！即係 呢個就 未經處理，千祈唔好學啊！我哋嘅家長指引啊，大佬。 家長指引都搞唔掂啊！家長指引都搞唔掂，因為點解我係唔相信呢樣嘢嘅？我覺得你係假的。 我都唔相信，我真係嗱，你話吞金魚都做咗俾你睇，刀片大佬，你副架撐嚟嘅，副計咁樣搞得了嘅，解選咗，係咪先？有 ICQ 係咪啊？講咩啊？ 冇啊！范二龍話咧，佢係好容易禁被冒犯，咁就即係禁招唔算啦咁樣啊。咁禁招啊？禁招即係唔係好明你點？ 咩叫禁招啊？ 嚇！一間先再問佢。 好，覆翻個 ICQ 過嚟未？打答我哋 嚇， 講到邊度？ 咁咧就我哋講到話，即係呢個即係泰國呢樣嘢啦。咁泰國咧就係即係如果你去得多，其實你知道喺邊度睇啊？ 嗯， 即係有一笪地方叫 Patpong 啦。 就喺即係曼谷嘅即係類似我哋嘅廟街啦。咁咧就即係你去到咧，好多人會溜你啦，你上樓睇啦咁樣。咁但係嗰個地方咧，就通常啲老外去嘅。咁就即係我自己去過，我就唔覺得有啲咩即係好新鮮嘅嘢嚇。咁但係另外一個地方咧，就叫做呢、這個好似叫 Nana Complex 啊。咁係另外一個地方嚟嘅。咁我哋好慣嗰度就點樣咧？就唔知有成呢個六七層啊。即係好似嗰啲咩 七級浮屠啊， 七級浮屠咁樣啦嚇。咁每一層咧越上咧就越開放嘅，即係越咩？即係樓下譬如佢就著衫噶啦。咁去到第二層咧就著少啲嘅，第三層咧就唔著咁嘅。咁最高一層咧就係嗰啲人妖嚟嘅。咁嗰度咧就好多嘢睇嘅嚇。咁但係咧個問題就咁樣，即係講泰國咧，其實一路咧就好著名咧呢啲咁嘅 show 啦，即係譬如話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啦， 真人性交啦，仲有 即係真人啦，真人。但係問題咧就係咧。其实佢已经做到好机械化噶啦，即系表演嗰个人咧都冇乜好即系特别嘅投入感。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即系固然我哋会即系可以讲喺泰国呢度啦，即系有呢咁嘅嘢啦。但系其实咧，如果你真系睇 show 嘅话咧，喺香港、喺大陆、喺日本、喺欧洲嘅匈牙利，即系贝达库斯咧，都系好嘅 show 睇嘅。 澳门咧？ 嗱，我冇一間先講啦。 好啊， 嗱，因為大陸你係最熟啦。 啊，我不如我講單先。上次咧，我講過話要喺啲有啲睇 show 咧，就我哋啲香港人去睇嗰啲有隻老虎啊，表演下跳下啲。 唔係呢個你要詳細講啦，因為睇 show 咧，即係初頭你淨係以為人啦，咁但係大陸咧係可以有埋隻老虎啦，有埋隻老虎啦， 即係玩蛇啊！即係其實多到你唔想揾條粗嗰啲大藍蛇啊嗰啲喎，嗰啲藍蛇定網蛇啊，或者玩網蛇啦，表演魔術啦，呢啲好歐啦，抬住老虎出嚟叫佢跳圈 啊， 真係有啲咁嘅嘢嘅喎。 咁啲又唔算真人 show 嘅，因為就 有個真人喺度同只老虎一齊玩，嗰一拖出嚟，哇！成班客嗰头喺 黄，唔系啊，我系惊一样嘢，只老虎就甩咗点算？ 我真系唔知啊，大佬，真系佢喺台上边嘅啫，就喺台上边嘅啫。我谂如果知道黄贝利嗰间啦，吓，即系而家应该冇啦，而家娱乐 之前嗰唔系大佬，你都有只老虎俾人扑硬你啦，而家就 唔系噶，你有冇去过香蜜湖啊？香蜜湖同只老虎影咗$15啊？ 唔系。嗰啲就唔出奇啊！嗰啲動物園都畫面係有咗。而家我哋係夜晚， 你同只老虎，你摸住只老虎尾同佢影相啊！梁錦祥，你知唔知㗎？ 知 係咯，有啲咁嘅嘢喺度噶嘛？真 係你係自愿進入嗰個籠度啊嘛？呢個 佢係出邊嘅？ 呢個同嗰樣嘢分。因為頭先我哋講一樣嘢咧，我見過。我頭先你講我大概知道咩咧？就係佢有一個鐵籠㗎。是圆形的即老虎在入面走来走去的嘛。 哦不好意思啊他有一条铁链锁住的。铁笼的。那人如果老太好拖咁拖住佢咗开头。行出嚟嗰头。 如果隻老虎唔生性咁点算 冲出嚟嗰我唔相信嗰条系掹得住㗎真系就咁咬个客都得 㗎。 拖咗隻老虎就由表演出場嗰度拖住隻老虎噴噴噴噴噴噴噴行上個台度先至踏返個鎖㗎咋。如果你行個途徑嗰時候喂老虎肚餓我真係我諗真係大 鑊。可能我諗會餵飽咗佢先嘅。 通常都係 通常都係嘅。唔係大佬點承擔俾你呀大佬真係走走。嗱我哋其實就呢個點轉啦因為而家講真人 show 呢就唔係講呢啲咁自然嘅嘢嚟㗎。嗱我哋講呢個真人 show 其實好多種㗎。有單丁㗎啦即係跳舞㗎啦即係跳到即係跳跳舞啦有兩個女性㗎啦有一男一女㗎啦真係做俾你睇㗎啦咁呢就即係後者呢難度最高我留返即係最後先講㗎。 我又講一啲一個女仔嘅先啦喺上沙應該而家應該係冇㗎啦嗰度應該已經冇咗㗎啦。咁呢其實呢好多嘢呢嘅真人 show 都係放我哋啲香港人睇㗎嘛。咁其實上沙呢就唔算係好多香港人會去個地方嚟嘅其實雖然話圍三沙啫。點都原來呢上沙都有啲真人 show 呢係放啲民工去睇㗎喎。$15入場嘅啫。咁玩咩呢就話人蛇大戰。咁寫住咁日日都係開頭坐低呀好老土咁樣啦有條女咁樣綁住條蛇咁樣玩下但玩下啲衫就少啲玩下衫就少啲心又係除曬。咁喺度跳舞俾人睇 嘅。咁嗰個場係咩場嚟嘅 即係爛場嚟嘅話識咩聽好。 係咪地盤呢 係喺度地盤嚟嘅地盤好似 好難搵喎好難搵喎。 搭個帳 幕。搭個棚咁樣。 棚嚟嘅真係唔係帳幕都唔係呀搵幾個紅白藍嗰啲。 即係呢啲有少少類似台灣以前嗰啲牛肉場 啦。可能係咁。咁貨啲民工睇嘅我就有人睇過啦。 我諗咁前香港包括呢度嘅網民冇乜人去睇過。咁15蚊入場。 你點知道呢地方？ 哎呀，我周圍行㗎嘛，嗰陣我以前呢喺下沙住嘅，下沙行咗上沙，其實一條線㗎嘛。 隔個公園㗎嘛。 應該隔條馬路㗎咋。咁行過呢，有時行完啲，因為上沙食嘢仲平啲㗎。當然啦，冇啲港式茶餐廳啦，上沙做食嘢仲平啲㗎。係5蚊一個豬扒飯，係5蚊一個豬扒飯喺上沙。咁去上沙行下，咁我見到人蛇大戰，啲人排曬隊咁樣望，咁我有啲文工喺度講㗎嘛，話除㗎喇，一定會除㗎喎，咁我拿俾15蚊去睇下囉，咁我覺得好。 15蚊就好高消費㗎喇，即係對文工嚟講。 但係如果啲文工去睇我哋睇嗰啲 show， 15蚊嘅日連場都入唔到，唔好意思，我哋又飲支啤酒都講45蚊。 係呀、 啊。OK， 咁佢有咩15蚊俾佢又去睇。咁咪排長龍就去睇囉，跟住就喺個又有台度有條女著到金光閃閃。玩條蟒蛇啊，錫下佢啊，咁樣 真定假的條蛇？ 真的，不過條蛇都唔喐嘅，唔知點解，即係死蛇嚟嗰條真係。 唔係，可能條蛇鎖 OK， 啊鎖 OK 啦。咁啊，捋下佢條女自己除下就根本冇乜嘢都冇咯，除到 嗱呢個此其一啦。咁咧就據我所知咧，其實喺卡拉 OK 入邊咧，或者甚至係桑拿咧，某地方都有嘅。 桑拿就喺澳門先有係咪啊？ 有好少好少好少，即係你要知地保死先。 卡啦 ,ok 呢就好多都有啦，好多都有啦。 咁呢就我估下睇下我估咁啱唔啱啦。其實嗰啲係要即係、就是、你要另外畀錢嘅。 係另外畀錢嘅。 另外畀錢嘅。 畀錢嘅。嗰啲經理呢或者叫燈頭呢會扭你㗎啦。咩譬如你去 book 房啊，話玩開通常你有燈頭二啲㗎嘛，二 I 啲㗎嘛，開咗間房咁佢話今日有啲特別表演喎，同佢講下 Paypal 聲卓上舞喎，佢哋叫做或者咁去買條女上跳跳就除㗎 啦。我聽過一個講話，我唔知啱唔啱，你印證下。譬如我哋喺啲見到好出名嘅 disco 呢，有多即係女 dancer 㗎嘛，咁、其實呢係可以啲 dancer 入房跳嘅， 係可以嘅，可以嘅， 係咪可以除埋嘅？ 唔一定，唔係間間，但係 係有嘅。 大致嗰間好似係有嘅、大致嗰間好似有嘅。 咁你要俾多幾錢 呢？死囉，通常啲消費我唔制、通常我有人請嘅就大家、我有啲好兄弟咁樣上去玩啦，去玩咁樣，或者搭盤仔囉，咁樣我玩個三 即係呢啲係咩啦，价格02啦。 价格02啦、我諗應該唔會太平啦，應該照計到。 咁即係呢個係一個㗎啦。咁、有冇一個以上嘅 show 呢？ 兩個有兩條女喺你面前摁咗有㗎，即係喺度喺你面前跳衣舞有㗎，有㗎。喺深圳有㗎。 深圳。 都係大字嗰間啦。我唔可以，應該唔可以講係大字嗰間 ,sorry。大字隔離有一間 hotel， 入嘅卡拉 OK， 死咗係人都知邊間啦咁樣。 唔知㗎、我唔知，起碼我唔知，起碼唔知。 嗰間卡拉 OK 呢就有男仔有女仔嗌嘅。咁嗰度亦都有啲咁嘅表演嘅。咁通常呢我哋去到大字嗰間飲下酒，快溝唔到女就上去叫啦咁樣嫖啦咁樣，咁上去嗰度又會扭你㗎喇，又會扭你㗎喇，嗰啲因為我哋識人㗎嘛，咪扭你囉，睇啦睇啦睇啦咁樣，咁樣通常我啲 friend 話係唔係都捧下場啊，咁就睇㗎喇，咁樣 咁大問題咩話，有冇呢、這個即係男同女㗎喇？冇呀， 冇男人睇做咩，我全部男人嚟㗎喎， 唔係呀，男女交合啊！ 喂，大佬俾錢都不如自己交合啦！你有冇搞錯、 我問你，我唔係問你呢樣嘢唔應該做，我係問你有冇？你即係混淆咗兩 樣。你要好清楚咁諗下。如果我哋上去，點會請一個人去做？不如自己做啦！呢啲你唔合邏輯嘅啦，咁樣。 唔係唔合邏輯，係有啲人係中意咁啊！我唔即係你理解錯個問題。我問題唔係問你，即係呢樣嘢好定唔好？我哋唔係攞個即係判斷，而係呢樣嘢有定冇。 我喺我立場，喺我自己嚟講唔會有。 係啦，即係你未見過嘛。 未見過，真係未見過。 咁澳門你有啦。 澳門有啦。澳門有啦。 咁所以即係要講講澳門啦。咁澳門呢即係我自己又唔知，即係我聽啲即係朋友去睇過或者知道，咁話返俾我聽。咁其實澳門有幾好幾個場呢，就有呢啲咁嘅 show 睇。咁當然個價錢好貴啦，即係可能都去到成400-500蚊啦。 咁貴？以前唔使㗎好似。 你 以前嗰啲咩巴黎艷舞團唔使㗎喎。 哦，完全唔係嗰樣嘢，完全唔係嗰樣嘢，唔係 嗰啲我睇過喎，我以為你話講蘇睇嗰啲蘇㗎， 嗰啲街啦。 我都可以搭下爹㗎嘛。 嗰啲就易睇啦，嗰啲以前就即係嗰啲可以話明可以帶埋呢、這個即係老豆老母去睇㗎嘛。咁呢啲呢就唔係帶埋老婆都唔應該帶睇啦，真係。咁你點樣呢，即係 有女同女啦，有男女啦。 嗯。 咁你近年咧，其實呢啲係場咧就即係做得唔錯嘅，因為咧係好多即係大陸啲客去睇嘅。 嗯。 咁咧就即係嗰個做法係點樣咧？嗱，譬如話係男同女咁先算啦嚇。 嚇。 咁咧就你知道即係眾目睽睽， 嗯， 喺咁多人面前咧， 除衫 仲要做埋咧，其實對個女仔嚟講咧，唔係太難。 嗯， 但对个男人嚟讲咧就好大挑战嘅。 唔系，如果点解讲咧？我唔觉系嘅。如果假设嗰个男表演嘅男系你同我咧，一定得 啊。 但系嗰啲 professional 惯咗噶啦，系咪啊？ 咁唔系你我谂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个 professional 甩拖嘅时候都几尴尬，真系。 喂，讲真啦，呢、這个世界有啲男色丸仔嘅，应该 顶得住啊， 顶得住 啊，系咪所以我都同意呢个谂法，即系我谂下都系应该要食药嘅，唔系唔食药好难顶，唔好难搞。 你唔可以保持噶嘛呢样嘢， 即系我就觉得话，即系一甩碌嘅时候咧就，即系惨过我哋甩碌啊！ 喂，我哋甩碌，我喺我隔篱嗰个先知嘅咋，大佬佢唔讲出嚟，我都冇人知啊！嗰条女都未必会讲出去啦，系咪先？系咪阿志叫啊？ 嗱，跟住咁样啦，即系讲埋呢样嘢啦。 啊， 咁咧就而家好多系嗰啲大陆啲同胞去睇啦。咁我怀疑咧，其实佢睇系公费睇嘅。 啊， 咁但系咧你。即係佢嗰個表演之前呢，其實就唔係一開始呢就做嘅。即係點樣呢，佢呢就會即係首先呢就走去問你攞錢嘅。 一攞就攞四嚿入場費 嘛。唔係你唔解意思呀，你買完飛之後呢，佢入面呢嗰、那個即係表演者呢一出嚟嘅時候呢就唔係做㗎。 嗯。 係會問你攞錢先嘅。 即係好似嗰啲跳熱舞咁叫你塞啲錢落去。 係啦。首先要做呢個程序先嘅。 哦， 咁跟住呢就即係 塞嗰啲錢冇公費㗎喇喎，照計 吓， 塞嗰啲錢冇公費㗎喇喎， 嗰啲好少錢嘅，嗰啲即係有啲唔俾添嗰啲，咪頭先我哋講埋出嚟都係㗎，喺譬如喺澳門呢，佢哋嗰啲泰國嗰啲表演呢，頭先我哋講嗰啲 香港都係啦， 放飛鏢呀，放嘢，佢呢個呢就做完之後佢問你攞嘅， 嗯， 即係除咗你俾嗰個入場費之外呢，佢做完之後呢，佢跟住仲會問你攞錢嘅。咁， 嗯， 即係呢啲咁嘅費表演呢就唔同大陸嘅。 嗯， 即係除咗你入場費之外呢，佢跟住呢仲會即係要求你呢俾一啲錢。咁，嗯，後者就佢首先要你做之前俾咗先啦，咁樣即係個男人呢就會點樣做，個男人呢就係擺咗100蚊喺嗰個女人嗰條褲度先。咁， 嗯， 跟住佢走去問你攞啦。咁， 哦， 呢我聽講係點樣呢，嗰啲大陸嗰啲同胞呢走手多喎， 啊， 即係當佢俾錢嘅時候呢，佢想摸埋嗰度。 咦，咪好似台灣呢啲賣檳榔嗰啲咁樣。 但係呢，你記咗一樣嘢，喺呢啲 show 入面呢係唔准摸嗰個表演者嘅。 啊，嘩，咁樣真係。 啊， 我真係唔知佢睇做咩， OK 得，繼續，繼續。 咁呢就即係發展到點樣呢，就係，是，嗰個幾乎嗰個女人想冚佢一巴咁滯。 哦， 啊，即係冚，即係摸佢嗰啲人，啊，即係佢摸咪即係縮翻 轉頭 啦嚇。咁跟住就即係搞完一輪咁樣，就跟住就即係開始啦咁樣。咁，有一樣嘢咧，就係基本上咧喺即係外國，譬如歐洲或者即係亞洲區以外嘅表演者咧，就剃毛嘅。 哦， 剃曬所有毛，即係男同女都剃曬毛嘅。 嗯， 嚇，即係呢個係包括即係男女嘅表演啦，女仔同女人表演都係剃曬毛嘅。即除非你 solo 嗰啲， 嗯 ，solo 嗰啲冇剃啊。咁但係即係剃毛呢樣嘢就即係一般嚟講咧，就係比較多嘅嚇。咁但係我唔明個原因點解啦，係咪即係 睇得清楚啲啊？ 係啦係啦，係會唔會睇得清楚啲咧咁樣？ 我覺得視覺效果嚟嘅啫。 咁咧就我聽到嗰個即係嗰個朋友去睇完咧，就好笑一樣嘢就點樣咧？即係佢從來未見過一樣嘢，個表演者同埋啲觀眾咧咁敵視嘅，大家。因為咧。你知道大陸啲同胞咧就即係啲秩序好差㗎啦，即係成日啲即係零星此起彼落啦。咁， 啊， 你知道做緊嗰啲嘢，即係你此起彼落零星即係跟住會甩碌㗎嘛，大佬。即係搞到大家怒目而視㗎啦，即係嬲嚟啦。嗰陣就忘記返住嗰啲觀眾啦。即係搞定唔搞嘅，大佬話， 聽緊電話㗎喎，大佬。唔 係有啲人真係響起真係聽電話㗎老師。 講真，你睇 show。你都係叫你關咗電關咗手提電話 call 機，請勿同隔離嗰個交談㗎啦，睇 show 你睇 show 未去過紅館啊，我諗隔啦，我哋嗰啲我哋啲國內嘅朋友。 係啲唔係啲國內朋友呢，就即係呢方面呢係即係嗰個紀律比較差啲啦，即係如果你係譬如喺日本睇，我諗大家都專注。 好專注嘅。 好專注㗎。日本啊，即係 睇睇下又聽下電話，又即係好多好多呢啲古靈精怪。 即係最簡單樣嘢啦，俾我哋自己。當然我唔會睇呢啲啦，我唔係反對人睇，但係我俾錢人做，不如自己做咁解啫話。 唔係、啊、你誤解咗意思啊，又話咧即係譬如佢哋要睇嘅意思，睇啲嘢就唔係睇個表演啫，係睇嗰啲人點樣睇呢啲表演。 睇啲人睇表演 係啦係啦，咁呢個其實好有趣嘅一個現象嚟嘅，即係啲人睇下佢睇嗰陣時佢表演個樣係點樣咧，佢即係集唔集中精神咧，咁我發我話俾聽咧，即係根據呢個朋友嘅觀察咧，即係中國人咧做咩嘢都唔集中， 係唔集中喎講真，喂你幫我睇呢啲，我唔係又唔可以即刻有得搞，咁我點集中咧？但係集中咗咪 啊？ 即係只要我睇人做愛，我唔係咁中意嘅啫。即係真人又話，除咗 唔係有啲人係中意睇嘅，咁即係你唔可以排除呢個。 咁啊， 咁咧就即係做嗰、那個時間就唔係太耐嘅， 大概 十零分鐘咁啦。 從四嚿水入場 啊， 十零分鐘 唔係睇十零分鐘，因為佢前面仲有啲即係林林沈沈嘢㗎嘛， 係、哦、 嘛？即係可能。即係有啲場有啲 show 加埋幾樣嘢添啦，有女同女咁跟住男女啦咁樣睇咪加埋咪成差唔多成四十五分鐘或者一個鐘度啦。 嘩都真係唔好抵喎，我覺得不過唔緊要啦、 啊、 有啲人想玩咪想玩囉，我都唔贊成。 啊、 我唔贊成，好似我唔贊成俾錢睇人睇人做囉。 咁、啊、呢個呢就係嗰啲譬如你喺夜中會睇嗰啲啦。講啲義務嗰啲呢其實仲有另外一隻嚟嘅。嗰啲係稍平啦。咁咧就喺而家新葡京都有， 新葡京有 嚇。咁、啊、因為佢近排咧就嚟咗個日本嘅歌舞團啦， 嗯， 即係表演啦。咁其實如果你比較一下咧，即係歐洲同埋日本個表演咧，好大分別嘅。 嗯， 因為日本嘅呢、這個演舞團咧，你真係某個程度係可以當一個藝術嘅角度去睇， 吊起佢， 唔係吊起佢，而係話佢真係跳得舞嘅。 即係你喺度龍舟掛鼓嗰陣時候， 冇咁啊！龍舟掛鼓咁啊，全部都係呢一個呢、這個女性嚟嘅。 哦， 咁但係咧就係佢個身段，以至佢嗰、那個譬如話嗰個肢體嘅表演咧、嗯，都係有一定嘅 水平 喺度。 睇個美斯尼咁長， 我 係睇啫嘛，叫你做睇 唔係我就冇睇過啦，我啲朋友睇過啦。 但我想知道咯，同泰國啲水準點比先？ 其實如果你係想即係覺得睇話比較。水平高啲咧，係應該睇日本嗰只嘅。即係當然佢冇咁多啲，即係古靈，即係嗰啲 古靈精怪 嘅嘢啦，武俠嘅嘢啦。 唔使打關鬥。 咁但係咧，佢純佢視覺嚟講咧，係好睇嘅。即係無論同個身材啊、 嗯， 因為佢真係譬如啲皮膚比較白啦，比較滑啦，佢同埋打燈啊，比較 酷啦， 比較好 professional 啦。咁、所以你觀賞起上嚟咧，那個感覺係好似你睇日本嗰啲影相嗰啲。嗰啲寫真咁樣嘅、 嗯， 即係比較靚啲。 即係佢女又靚，女仔靚 靚啦，咁呢個人當然靚啦。即係其實一個問題就係泰國同埋即係日本同埋其他地方個分別咩咧？泰國係基本上係唔計嗰個女仔個樣貌。 係啊， 即係差唔多佢係差唔多係佢表演雜技啊！你唔好當睇其他嘢嚇。 即係唔係好撩十嘅啫嘛，應該係幾係頗肥啦，唔係頗肥啦，其實豐滿啲咯、 啊， 肥即係有條腰咯咁樣咯。啊，如果咁嗰啲日本嗰啲，如果以阿梁錦祥咁講，即係好似 AV 咁，係條腰幼噶咯。 嗰啲係高多，好多係 AV 嘅表演者嚟嘅。 哇！及川內央嚟唔嚟咧？及川內央 嚟，你俾好錢都 OK 嘅，係嚟嘅，係可以嚟嘅。咁、所以佢咪前一排佢哋要 book 嗰個澳門嗰個夜總會或者即係其他啲生意，尋日請好多日本嗰啲 AV 女郎嚟啦。做 show 咯，系嘛？ 哦，我系啊，系啊，我睇报纸睇过， 啊， 我睇广告睇过， 啊，咁所以咧就系你如果话，譬如话，哦，你真系觉得喂，即系作为一个好奇嘅，咁可以，我觉得咧就其实你睇后边我哋讲嗰 part 就会即系、就是、会比较觉得系观赏性稍 高，观赏好啲咯， 观赏性稍高。 我都唔中意睇真人做爱啊，真系呢样真系唔好睇。 啊，咁呢个就即系我哋不予置评啦，我哋讲有啲咁嘅嘢吓。咁但係最後一樣嘢就講啦，究竟香港有冇睇呢？ 香港 PayPal Stand 徐生咪有 啊，我都知道有，咁你知唔喺邊度先？ 喂，你唔好以為真係咁當然唔會喺 New Way 啊，係咪先？梁錦祥當然啦，有啲 Disco 嘅附屬嘅卡拉 OK 有啦，其實呢喺啲乜乜日本嘅日式夜總會都有㗎。 我唔係唔知呀、幫我問你㗎嘛，我知呀、 你點會知呢？你去過 啊？我又 我去過，你咧啊？你真係，但係嗰度有人請， 咁、你知唔知幾多錢咧？ 我就有人请都喂啱啱又 话。咁我话俾你听啊，就500蚊一次， 几多分钟？ 好短嘅呀，十零嘅呀。 哦， 吓咁系贵唔贵啊？即系觉得你自己去衡量下啦。 哦，我嗰 样，因为但系咧，即系据我所知，呢样嘢系唔准嘅，法律上系唔容许嘅。 啊，唔应该当众裸露噶嘛？ 系啊，系啦，系唔得嘅。 度度都大陆都唔准啦。 唔系，所以就要即系嗰个场本身自己都好小心咯。 咁样喂，其实你要清楚啲日式夜总会系喺房入边，喂有啲好入噶嘛，差佬查牌。未去到嗰啲女都着翻晒衫啦，讲真。 理论上咁讲嘅。 系惊放蛇啫。 你唔知系咪放蛇咧？嗱，即系而家已经唔系一样嘢，就冲入嚟查牌啊嘛，系放蛇啊嘛。 放蛇 。所以呢样嘢就防不胜防嘅。 咁放蛇度度都。 即系之后我哋讲翻咧，即系我哋知道有呢啲嘢啦。咁你睇过未先？你睇过啦。 睇过啦。 咁你描述一下啦。 咪又系钢管舞咁样 ，people dance 咯，企喺张台度会跳下咯，跟住可能夸张啲嗰啲咪两个大髀夹住你，搵只手撑住个后边个 sofa 喺后边喺条好蛇咁 S 型咁转下转下咯，啊嗰啲灯光咪斩下斩下咯，啊咁样咯。 咁你睇完有咩反应咧？ 冇乜反应嘅，我老实啦，真系我一系执斋啊，大佬，我真系我唔好中意睇真人嘅啫， 系嘛？ 系啊，唔好睇真人，有人请冇紧啦，而家中咗三蒙彩个 friend 系咪先？咁咪即刻请真系去咯，系咪先？咁我都试下咁解啫。 咁而家仲有冇睇啊？ 而家我谂仲有，因为嗰间日式夜总会未执。我话你听，我同埋朋友同我讲啊，除咗尖沙咀有咧，旺角呢日式夜总会都有噶。啊， 旺角呢，我好难称之为日式夜总会喎，兄弟。 日式夜总会就系尖沙咀同旺角都有类似嘅日式夜总会，啊、但系有啲咧日夜总会而家你要清楚咧，其实有一 唔系啊，嗱，我要即系更正翻，其实我系讲错咗嘅。日式夜总会是有的，不过问题首先我讲嗰只咧，我初头以为你讲咩咧，我以为是日本人去啲夜总会。 哦，唔系。 嗱，呢个又要讲讲，因为点解？事实上真系有嘅，有啲系专俾日本人去嘅夜总会，或者专俾韩国人去嘅夜总会。 以前大富豪都好多大陆人去啦，而家 唔系啊，唔系话你即系贵啊，而系佢真系净系收日本人嘅咋。 哦，即系 membership only 啊，吓咁所以又有嘅。咁嗱，头先我就 嗰啲如果俱乐部形式就更加 即系唔使 更加唔使理啦，基本上系咪先攞个牌咁下边重门深锁 咁、我唔知啦，嗰啲我唔知啦。但系因为我哋讲紧嗰啲咧，就系即系大家都去到嘅、 大家去到。 但问题咧就咁样，即系如果基本上你唔熟咧，我谂佢都唔会同你做，即系唔会俾你。 你谂下啦，你去咗一两次，或者去咗五六次，嗌开嗰个妈咪或者嗌开个老豆咁样，熟咗啦。咁你個老豆會打電話俾你，有時話：，我哋有啲新嘢玩喎，你上一上嚟啊！我做呢個咁 promotion 啊，咁宣傳啊，咁啊，係咩嚟㗎？咪講，真人 show 啊，貼衣舞啊，喺你面前 people dance 啊，咁樣啊，你可以嗌幾多條女都得㗎，咁樣啊，可以十條女喺度跳啊，咩都識喂，大概係咁多錢啦、啊，咁啱咪上去咯，即係覺得依係人哋嬲。佢咪上去咯， 系啦，咁啱嘅，呢样啱嘅。不过即系我哋讲呢样嘢咧，其实最终一样嘢就要同大陆嘅对照。头先我哋都冇讲一样嘢就系咧，有啲好壮观嘅场面咧，系几廿人一齐跳嘅。 脱衣舞 系啊，嗱嗰啲就唔系叫，即系唔系我哋头先所讲嘅所谓真人 show 啦。 嗯， 就譬如阿卡拉 OK 咁样，你突然 call 好多好多条女入嚟咁样，全部除晒俾你。 钱啫， 嗰系钱嘅问题啦。 钱问题啫。 咁嗰啲嘢咧就留翻俾阿杰斯仔同你讲啦。 佢识咩？佢去咩？ 佢去唔去我唔知啦，我谂佢冇去嘅，不过佢知啦，总之就 吓。哇，咁系 啊，即系 咁你留意我同阿杰斯仔做个北上频道。 因为咧，仲有阿杰斯仔咧，就即系可以讲嗰、那个即系日本嘅 show。嗱，头先我哋讲咧就喺澳门睇到日本嘅即系嘅表演团啦。但咧去新宿睇或者去其他地方睇咧，咁啊，当然好多听众都有咁嘅经验，但系咧阿杰斯仔咧就。即系都熟呢样， 可以讲下啦，因为好多网上好多人唔识噶嘛。啊，仲有系先卫东讲唔晒嘅，点样喺点样沟啲卫东妹咧？下次嘅智能手机 嗱，我哋临即系结束之前咧，就读一读啲 ICQ 先啦。咁啊，上次 Super Red 边就话佢上次睇啲 show 嘅时候咧，那个男咧临尾唔射嘅，咁系唔射噶，做咩要射啫？ 系咯， 啊，做咩要射？ 理论上应该大袋添咯， 系咯，嗱，你应该系啦，不过系唔知啦吓。咁咧 ，Andy 話咧，而家喺中國入邊咧 ，which area had more this kind of show？ 咁咧就唔應該咁問法嘅。嗱，其實好簡單啫，即係如果你話去到市中心，譬如深圳咧，市中心咧，我聽咧有都危險嘅，因為冚啊。 係啊。 一当个城市要去到外围， 外围啊，例如卫东 系啦，即系喺嗰个市中心嘅外围咧，个相对机会咧较高。咁啊，此其一。咁同埋呢啲 show 咧就唔系晏昼睇嘅，应该 啊冇人晏昼睇噶，冇乜睇啊嘛。 咁所以咧就越夜咧就越精彩。 系啦， 咁啊，所以咧即系你拣嘅时分咧就系即系偏远，稍为偏远地方啦。呢、這个就无论系咩城市都应该系嘅， 啱嘅， 即系大部分城市都系嘅。咁同埋咧就即系最好即系十一点过后啦。 我成日觉得12点至1点先系黄金时间。 系啦，你太早去咧，其实就冇用嘅、啊。 真系冇用。 咁啊，即系今日咧就到此为止啦。因为咧就 我啲放翻河手啦。 系啦，我啲嚟啊。OK， 咁啊，睇下几时再见啊。 好，拜拜。